对话一，你好，小贵。 你好，小姨，你忙吗？ 还好，你呢？ 很忙，再见。 再见。你好，小贵。 你好，小姨，你忙吗？ 还好，你呢？ 很忙，再见。 再见。